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各位观众、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鬱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沆瀣一气。沆瀣这两个字呢，都是指夜间的雾气或者露水。沆瀣一气，即是说沆又是气，瀣都是气。原本就解作意气相投，现在就多数作贬义词，形容臭味相投，互相勾结做坏事，同朋比为奸、狼狈为奸咧，个意思系相近。沆瀣一气呢四个字嘅典故咧，就出自宋朝嘅前义《南部新书》嘅募集其中一句：乾父意念，吹沆放吹蟹榜，谈者清助主门生，沆瀣一气。嗱，呢个故事就系讲咧，喺唐熙宗乾父二年，崔杭咧就被派去做主考官，然后录取咗一个叫做崔蟹嘅考生。喺科举时代，应试及第嘅人就称主考官为助主，自称为门生。因为崔杭同崔蟹唔单止系同姓，而且都系单名，两个人嘅名字沆同瀣连起嚟咧，意思就正系夜间嘅水气凝聚嘅所谓露气。嗱，于是当时就有人咁样讲：呢一位主考官同佢嘅门生嘅名字连起来，正好是夜间的露气。嗱，后来沆瀣一气就变成一个成语，比喻声应气球、志同道合嘅人啊。原本是正面意义的，后来就多用于贬义，比喻臭味相投。朋比为奸就是比喻互相勾结，串通一起做坏事。朋比两个字就有依附的意思。出处就是新唐书的李绛传：吹利之人，常为朋比，同其师也。至于狼狈为奸这个成语呢，它是出自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作》，就传说狼的前腿长后腿短，而背的后腿长就前腿短。狼就要靠背的帮助才能够疾行跳跃，背就要靠狼的帮助才可以快速奔跑。狼和背就经常勾结一起就做坏事。这个故事就是说，有一天夜晚黑，狼同背就偷偷嚟到一个羊圈之外，想入去捉一只羊。狼嘅后腿就太短，佢根本就冇办法爬入去捉羊，而背嘅前腿咧又太短，根本连爬上去羊圈嗰个山栏都唔得，眼白白就睇住只大肥羊冇办法到口。嗱，呢个时候咧，佢哋就谂到条桥，就系背咧就趴喺地下，即系狼咧就骑喺背嘅颈上边。咁然后用前腿咧就捉住个羊圈嘅山栏，就将个头咧就伸入个羊群嗰度，然后就担起一只羊。嗱，就喺呢个时候咧，佢哋拨动嗰个羊圈栏山嘅声响咧，就惊动咗羊嘅主人。咁呢个主人咧就攞起一根打狼棒，就狠狠地朝住呢个狼同背咧就走过嚟啊！咁只狼咧就为咗逃命，就抌低只肥羊，而背咧亦都唔顾得个屁股俾人打，飞快地逃跑。嗱，由于沆瀣一气，于是就朋比为奸、狼狈为奸，祸害社会嘅人喺香港真系俗繁不及避载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嗰啲有权有势嘅多数系面目可憎，唔系依附共匪、作威作福，就系拉帮结派、组成朋党欺压港人， 我哋应该去揭穿呢啲恶人恶行，甚至凝聚力量将佢哋打倒，否则香港好快就会沦为鬼域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